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6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 按常理，抓获了毒品可以扣下抓人，可这一次张贵刚却来了个独自操控指挥。他想借此追查接货人的来龙去脉，更好地追查出隐藏的毒贩。张贵刚对那辆载有红酸枝的特殊货车做了细致的部署和暗中监视，他似乎感觉到了这次事先没有任何动静的毒品走私贩运非一般毒枭所为，利用禁运的红木原材料隐藏毒品，甚至大摇大摆地通过了3次检查站的检查。张贵刚对缅甸红酸枝很熟悉，这种原木是热带常绿大乔木，为豆科檀属木材，主要是切面有酸枝特有的酸香气。而这种傲氏黄檀的红酸枝原材木，切开的木面酸香气味浓厚，毒品藏在木料内，完全掩饰了毒品本来的那一点点气息，再有本领的缉毒犬也难以闻到。张贵刚越来越意识到，这批货的进和入，佤帮那伙人很难做到，只有军哥帮有如此胆量。这帮人不仅有缅甸军人背景，而且有一批网络高手操作，这更让张贵刚想起监控中心吴小芳的提醒，板红公安局的网络监控系统已被监视，甚至有一种病毒翡翠伴随着侦查电脑。于是张贵刚在第一时间摆脱了公安局的工作平台，找到吴小芳提醒道，这两个手机15832和134667，你在小范围内给我跟踪把控，只要打出的接听电话号码立即发给我，包括他们发出的任何信号和短信件都要锁定。 明白。 吴小芳点点头要返回，又被张贵刚叫住，他流露出沉重的表情。这桩毒品走私贩运案来头不小啊，这背后两边都有高人，严格保密啊。 张队，说句心里话，我很佩服你，不想坐在屋子里老盯着网络，真想和你一起外出缉毒。 吴小芳刚说出一半，被张贵刚打断。你一直在和我并肩缉毒啊，网络信息和网络监控是我们重要的途径，好比眼睛和耳朵，太重要了。张贵刚又补充道，我知道你是女警察中的强人，可我更需要网络信息支持啊。吴小芳强调了一句， 可我在警校学的专业是野外侦查，射击我是年级第一，散打我是全国公安比赛亚军，当然我网络计算机分数也是最高的，可是 我想跟你出外勤。 张贵刚犹豫了下，他知道吴小芳是多面手，尤其突出的是射击和散打，正是因为他全优，是张贵刚亲自在警校选中的，校方不放人。后来又是张贵刚找出了唯一的理由，云南是全国缉毒的边疆，又是重点地区，通过一番交涉才把吴小芳分配到了板洪公安局。作为一名女缉毒警，她是合格的，但张贵刚总觉得外勤是男人的事，又分分秒秒会与死神擦肩而过，于是他只让吴小芳在监控中心。张贵刚问，你来到局里有两年了吧？ 两年五个月了。 张贵刚听后果断地说，把眼前这个案子搞定，我让你跟着我外出执行任务。吴小芳高兴地说， 真的？太好了。 记住我刚才说的话。 放心吧，我会利用独立监听程序监控的。 吴小芳转身走了。张贵刚的手机响起，他一看来电是卢伟平，立即警觉道，怎么回事？手机里传来微弱的声音， 东瑶，火车已进入重庆地带，按时间推算慢了两小时，是否开通重庆绿色通道？ 晚两小时属于正常时间内，进入重庆地域沿线一定会有探子，走正常路线。 记住，我们多一步控，按原计划执行。明白。 张贵刚秘密地给重庆缉毒警传递了情报信息，已经与前期的缉毒警到达了预定的区域，同时在重庆大河口、朝天门码头、相国寺码头几个嫌疑犯接货活动的重要点部署了警力。这次行动，张贵刚曾犹豫是向史西建报告还是单独行动，有些徘徊不定。过去遇到突发的贩毒案件或意外的毒枭活动，张贵刚用不着再报告请示，果断指挥缉毒行动。现在这个案子已跨区跨省市，而这次的行动直接关系到毒枭联系的重要隐藏人物。按以往的脾气，他早就独自行动了，但前些天打洛河畔又出了惨案，这多少伤了张贵刚的元气。张贵刚想到的是潜伏在公安部内部的卧底，从情报泄露到缉毒失败，以致导致警察牺牲，这让他心中充满了愤怒和警觉，不能把这次行动扩大，再出现失败的局面。于是张贵刚悄悄让费新龙订了两张直飞重庆的机票，两小时后起飞。张贵刚躲开了公安局其他人员，在离公安局不远的大酒店和费新龙碰面，直接上了一辆出租车。 机场， 费新龙对司机说了一句，再看张贵刚一眼，看到的是张贵刚制止他说话的眼神。一场紧张而惊险的缉毒战悄悄拉开了战幕。张贵刚哪知道，这背后又牵连着多少意想不到的案情。 本书作者陈实深入一线，曾与缉毒警察并肩行动，用三年时间完成此书。他也曾深入边境及十多个省市缉毒一线，采访数百位缉毒英雄、亲属、毒贩、吸毒者，通过此书表现了中国禁毒缉毒警察与毒枭毒贩斗智斗勇展开的一场场生死较量，以及缉毒战线英雄们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不畏牺牲的献身精神。本书不仅再现了缉毒禁毒战线干警们的真实原貌，同时书中还融入了当今最新的防范毒品知识等元素。中国缉毒秘密战正在为您播出。 打洛口案发生的案件引起公安部的高度重视，全国缉毒禁毒全面展开，尤其是在国际边境周边，时常有毒枭和毒贩秘密行动。 中国缉毒警察战斗在第一线，牺牲是常有的事。打落口岸的惨案，公安部以最快的速度派出了以缉毒专家王建义主任为总指挥的小组，到达板红亲自指挥破案。史希建受命把王建义和网络女专家童雪彤接到板红公安局，本来是在一间秘密会议室向专家介绍发生在打落河畔的案子，可童雪彤却小声提醒了王建义：“ 主任，我的信号发出红色警告，有情况，我们最好直接到网控中心。”“ 好，按你的办。”史希建一见到童雪彤，就有一种超越传统的新鲜感。他看过这位姑娘的资料，很简单，百十个字，每个字都似乎充满了神秘。童雪彤，中国女，27岁，毕业于英国帝国理工大学信息网络工程系，侦查与反侦查专业，博士，获全英国2014年信息网络程序大赛第一名，2014年在香港举办的世界网络程序设计赛第一名，2015年度在美国举行的全球超级计算机运算及监控程序设计比赛第二名。这仅仅是童雪彤在世界网络上的科技竞赛业绩。史希建见了童雪彤，更让他有一种难以琢磨的另类感觉。童雪彤说话不多，一身打扮似乎像超级人类，一身青色偏黑的紧身野外攀登服，兜与兜之间仿佛都连着，里面装着网络板块和电子器材，手机有两个各异的屏幕，其中一部手机拉长可输入密码和特控程序，实时可捕捉到千万里之外的信息和图像，与相对应的同步卫星交换沟通，还有一台微型的电子跟踪接收器，是童雪彤背在身上的最珍贵的物品。光看这些装备，就让史希建对这个年轻美貌的个性网络专家有了几分好奇。史希建和王建义是老相识了，作为公安部多年研究缉毒的专家主任，这些年来往于云南多次，而且在王建义的指导下，史希建率部成功地破获了湄公河与澜沧江的毒品走私大案。史希建很佩服王建义对缉毒全局独特的智慧，特别是王建义对毒枭阵营的把控，而且善于拆穿在贩毒链条中的秘密情报，对于侦查与反侦查有着超出缉毒警察以外的本能，不仅在全国缉毒警察中赫赫有名，甚至在世界缉毒领域都有着重要地位。因为个子高，王建义被誉为高个缉毒神人。刚才听到童雪彤的提醒，发现了红色信号，王建义料到缉毒大队长张贵刚已经私下行动了，他直接对史希建说：“马上联系张贵刚。”史希建走进指挥中心，立即拿起保密电话拨打张贵刚的手机，显示一阵忙音。此时吴小芳已经把网络系统交给了童雪彤，只见童雪彤快速连接一些与他电子器材对接的线路，灵活地接上了那台微型电子跟踪器。“ 我需要四台监视器视频，马上。” 童雪彤对吴小芳果断地说。“ 好的。” 吴小芳召集几个人，把四台监视器摆在了一张台子上，快速连接线路。史希建见状，显得有些遗憾地对王建义说：“ 我们这一级监控设备还是落后了些啊。” 王建义说：“人才和设备都要重视，现在毒枭都超前了，我们可不能再落后啊。现在是电子时代，超卫星时代啊。”童雪彤敲着键盘，把几组图像连接到了四个监视屏上，第一个出现了张贵刚在出租车上的画面，并监听了张贵刚的手机信号。“ 主任，张队的手机已经被人监控。”“ 什么？那么快？”“ 查，对方在哪里？” 王建义有些惊讶，下令道。童雪彤快速在计算机扫描，然后通过跟踪软件进行反搜查， 出现了一些病毒状的反应，使得板红公安内部网络系统在闪动发出信号。 有病毒入侵公安局网络。 王建义转向史西建严肃地说。史局长啊，问题严重了。我们的情报和信息已被毒枭方监控，必须尽快停机，通过另外渠道连接公安第二套程序网。史西建冲着吴小芳一脸紧张， 立即切断，听从童雪彤的指挥。 张贵刚的出租车驶向机场方向。 童雪彤敲着键盘，监控器显示出出租车行驶路线。 他要去哪儿啊？ 史西建想自问。 单独行动啊。 王建义果断地说，他已经被对手监听了，立即拦住他。王建义转身对陈传来下达指令，马上通知机场分局以最快速度拦住那辆云1956号出租车，带张贵刚返回指挥中心。 明白。 童雪彤，想办法通过内线联系上张贵刚。 有另外一名侦查员可以安全通话，号码为1346。 吴小芳打断说， 是费新龙。 他也在一起。接通他，我来说话。 这时监视屏上只见两辆警车从机场路的另一侧朝那辆云1956号出租飞驰而过，两面夹击出租车，开始还较劲，继而出租车停下，张贵刚和费新龙走出出租车。费新龙的手机响起，他接听后直接把手机交给了张贵刚。 贵刚啊，你的手机已被毒枭监听，泄密从你那儿开始泄密了，马上给我回到指挥中心，王主任在这里等你，15分钟必须赶到。 张贵刚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更意识到卢伟平押送监控跟踪的那辆载有红酸酯的货车其实已经在毒枭的反监控之内，他出了一身冷汗。可是张贵刚万万没有想到，在他精心安排指挥下所跟踪的一切早被网络监听和反跟踪，他才意识到缉毒秘密战更加是有不可预测性的。 近几年国际制毒贩毒疯狂，不仅涉及国内，而且形成了以缅甸、阿富汗到哥伦比亚、墨西哥等为中心的毒品隐形市场，形式类别多样，贩卖与吸毒形形色色，尤其是发生在金三角和湄公河的惨案令世人震惊。作者陈实走进中国公安缉毒警，与他们零距离接触，深入侦查与缉毒的最前沿现场，写出这部纪实文学作品。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陈实的作品《中国缉毒秘密战》。 张贵刚满脑子都在推测如何有效地继续侦查。张贵刚知道自己单独部署的跟踪抓捕行动有些独断，在他坐出租车去飞机场被警车截住时已经意识到出问题了，特别是通过费新龙的手机听到史西建严厉的话语，泄密从你那儿开始泄密，让张贵刚吃惊不小。难道一系列发生的内部泄密竟然是毒枭锁定了他的手机？张贵刚迈着沉重的步子走进指挥中心的那间办公室时心神不定，他知道目前的缉毒侦查工作陷入了全面被动的局面。张贵刚这才想起了公安部缉毒专家主任王建义和他的网络专家小组，从心里产生了一丝敬意。陈传来带着张贵刚走进了那间他熟悉的缉毒指挥中心。让张贵刚惊奇的是，整个平台由多台监视器相连，监控程序在转换，屏幕出现多个可疑点。张贵刚走进史西建身边想说话，却被史西建用手势制止。王建义走上前，轻轻拍了拍张贵刚的肩膀，投去信任和温情的目光。 童雪彤戴着耳机，又不时地监听一些杂音信号。在三号监视屏上出现了那辆载有红酸枝的货车进入通往重庆的路口，然后沿着江边公路行驶。 就是这辆货车，红酸枝里有大量毒品。 张贵刚忍不住抢先冲着史西健说， 我已经布控了，卢伟平带人在跟踪。你自信了？难道还看不懂吗？ 史西健本不想当着人训斥张贵刚，见他还没有警觉，便指着他骂道， 你睁眼看看啊！你以为你聪明？你以为毒贩子会上当？你的行动已经被毒枭用卫星网络锁定了。不可能啊，我让吴小芳监控了两名毒贩的手机啊。 王建义见此情景，赶紧上前对张贵刚小声说了句， 看看，我们在想办法，对方的电子网络对我们公安系统在暗地跟踪，从我们掌握的情报来看，缅甸的大毒枭集团有些程序设置已经走在了世界前面，不得不防啊。 这时张贵刚睁大眼睛看到了监视器的另外一幕，让他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童雪彤跟踪的那辆载有红酸枝的货车失去了图影，出现了闪屏的黑道，紧接着他所操作的电脑死机，和童雪彤相连的指挥中心网络也瘫痪了。童雪彤立即把身上的外套一脱丢在地上，他穿着一件黑色的短袖健身运动衫，脸上浸出了汗水，他开始逐步解码，可还是无法摆脱病毒对网络的破坏。 童雪彤，怎么样，能破解吗？ 王建义上前小声问，像一种无形的鼓励。 我再启动一次。 童雪彤自言自语道， 对手是谁呢？设计这种病毒，目前在这个领域可真算得上是高人了。 史西健不知所措，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斜眼瞪了一眼张贵刚，那一目光像是在发泄，又像是在自责。 童雪彤啊，我看过你的成绩，你可是英国2014年信息网络程序大赛第一名，2014年在香港举办的世界网络程序设计展赛第一名啊。 没错，可我是2015年度在美国举行的全球超级计算机运算及监控程序设计比赛第二名，还有许多没有参加比赛的高手。 童雪彤说的是实话，他心里很清楚，在当今的世界里，卫星通信和卫星跟踪导航已布满全球，而电子信息化战不仅在各国军队成了秘密战，也悄然在许多地域秘密布控。但在国际毒枭领域发展如此之快，让童雪彤万万没有料到。 电子信息的高科技需要大量的金钱，大毒枭完全可以做到。这是高科技的电子信息人才，他们也有这么强的高手啊，真是不可思议。 童雪彤边修复网络边感叹道。此时站在一旁的张贵刚才感到事态如此严重，他按照多年传统的缉毒手段进行周密布局侦查，尽管他也想到过通信手段严防泄密，他对每一位执行秘密任务的缉毒警收回了手机，但高科技电子信息战在另一个战场控制了他们，并牢牢地像游戏似的把控了板红公安局的信息网络。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解忧书房。